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。 好歌推荐， 前两天我有播放一首林志颖的《十七岁的雨季》，有位听众给我留言说他顿生感慨，因为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还不到十七岁，而如今十七岁也离他很远，他已不再是少年了。学生时代的那些日子总会让人忍不住回忆，而有这么一群人也在对过往的岁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怀念。中国人民大学九三级毕业二十年返校活动主题曲《还好吗少年》新鲜出炉。 那一年